首歌叫做《相爱的运气》。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能够做朋友、做同事，甚至是做家人的，都是一种运气。而相爱的两个人呢，更加需要相互付出，需要相互理解、谦让，甚至呢，也需要一些运气。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林夕曾经写过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明年今日》，里面说，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到你，已经花光了所有的运气。同样是很感性的女生的演唱，来听听看苏慧伦亲手女的主打歌，叫做《旋转门》。 某个早晨，感觉冷风卷起灰尘，心刚学会疼，第一道伤特别深。床头的灯复制不了熟悉的体温，还有什么人会有什么人，哪一个人说服我心跳会沸腾，坚定的口吻点亮我热切眼神。我们最终随着誓言一转身，开始害怕天变冷，在爱里受困。这分钟命运的旋转门，进来的是否是初相的人，兜个转幸福可不可能，渴望时间旋转门，是路过还是已恋人的身份，我不问。有时真爱需要等一等，上天因此会批准更接近永恒。这分钟命运的旋转门，进来的是否是初夏的人，兜个圈幸福可不可能，渴望时间停顿。下分钟谁推动旋转门，是路过还是一恋人身份，我不问。有时真爱需要等一等，这分钟命运的旋转门，进来的是否是初夏的人，兜个圈幸福可不可能，渴望时间停顿。下分钟谁推动旋转门，是路过还是已恋人的身份，我不问。有时真爱需要等一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在当年 年的 SG 当中呢，田馥甄她的表现呢是突出的，她的声音呢很有亮度，也很有韧性。现在呢虽然以新人的姿态出现，但是她唱歌的态度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是我行我素。而对于曲子的拿捏和咬字呢，也透出了30岁的女人的轻熟和游刃有余。听听看她自己理解和消化的版本，叫做《哭了》。 雨又在下了，看外面又湿了。我一直等着，让屋里灯都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，这样压抑的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。而孤独是什么？心乱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你坐着，想听你说着。 叫做哭了。自从呢我们开始认识了这个叫做音乐的女生，才晓得当年的猜想是从何而来。这应该就是陶喆写给他的前女友，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Melody 的女生的歌。虽然现在呢两个人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总还是能够幻想出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。 终于明白你别准备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。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太多话忘。

享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。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据收录在陈奕迅《反正是我》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《全世界失眠》。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金海心推出了这张玲珑专辑，这是一张老歌翻唱的专辑，封面和造型包括选曲呢，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貌似被带回到了天涯歌女的时代。虽然金海心一直在半红不紫的状态当中打转转，甚至现在签约的公司里越来越小牌，但是相信呢，大家还是会喜欢这样好的声音。来回味一下这首老歌新唱，来自金海心的版本，叫做《相恋》。 这首歌放慢了整体的节奏，在结尾的地方呢，接下来现在做了一些很巧妙的改动，让旋律听起来更加的清晰。这是金海心带来的《相恋》，而同样是一首老歌新唱，虽然相比金海心，她的声音没有那么出挑，但是有一种和谐温暖的味道。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他的心中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 轻轻吹，落叶飘满天，飘进我心扉，诉说往日的缠绵。天天想你，夜夜不成眠，你呀你可有改变。秋风轻轻吹，旧愁飘满天，飘进我梦中，拨动等待的心弦。飘荡的你，不在我身边，感觉总是好遥远。那一天收到你的信，轻轻细雨载满你的柔情。那记住你说这个秋天就会来， 伴我永不分离。说秋天就会来，为何没有你的消息？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？说秋天就会来，为何不见你的身影？我知道我在为你祈祷，在为你祈祷。我懂等待的心血，飘荡的你不在我身边，感觉总是好遥远。那一天收到你的信，轻轻细雨载满你的柔情。那心中你说这个秋天就会来，从此陪伴我永不分离。说好秋天就会来，为何没有你的消息？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？说好秋天就会来，为何不见你的身影？是否知道我在为你祈祷？在为你祈祷。说好秋天就会来，为何没有你的消息？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？说好秋天就会来，为何不见你的身影？知道我在为你祈祷，在为你祈 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。你不懂，我没你想象脆弱。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想要的人放弃。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。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。直到你的爱，我确定你是我。下一个周末会不会就各自过？渐渐少联络，这样算不算分手？我会想念你，亲吻你，拥抱，但我不想欺骗我。 这是在分手， 讨厌这样爱恋之后谁都不认得，情人终究不一定变朋友。越相互关心着，越加速疏远了，别触碰我再坚强的笑容。热

伤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这两首歌现在呢你还能够常常在 KTV 里面听到，这首歌本来是牛鸿明呢针对彭羚的声线特别创作的，不过呢终于这首歌后来改为了男女对唱，有王力宏加入之后呢，和彭羚首次在录音棚当中录制了这首让我取暖的第一个版本，后来收录在了彭羚99年发行的专辑好好爱当中。 看起来朋友很多，知心的没几个，而最关心的就是你，尤其在这些年好分开的那么远，感情就更难说出口。 回程的机票在手，也许明天就走，其实都可以更改的。只要你开口留我，只要一个理由，就能让我停留。 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，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，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。就走，除非是你留我。 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。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的多自然，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，谁也都不要离开，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。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，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班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，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